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月30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我哋6点将会有 Cloud 云浩影嘅出现嘅，咁带嚟佢嘅新作品啦，回忆半分钟啦。 系啊，我哋呢个卷轴啊，每一次都有一个挑战啊， 系 要送俾佢，睇下满唔满意啦。 系又要评分啊，俾佢睇下佢个分数俾得高唔高啦。咁啊，今日呢一句咧都苦苦咁样度咗一阵嘅， 系 虽然 都唔止一阵嘅，嗰一阵都好长嘅， 系嗰度系可以分到十几卷出嚟，最后拣精选一卷送俾佢，咁佢冇话唔好咯， 冇话好冇话唔好咯， 系不过一阵6点就会听到阿 Cloud 嘅访问咧，佢又会解释噶啦吓，佢会讲下评点评下我哋个卷轴啦咁，咁至于今日想讲嘅嘢呢半小时咧就讲下。因为最近开始执嘢啦，真系即系趁一啲 weekend 嘅时段咧，就执下屋啦，真系认真慢慢清紧一啲旧嘅嘢啊，唔要嘅嘢啊，即系分咗几样嘢嘅，即系有一啲系要抌嘅嘢啦，有一啲嘢系要keep 或者可能重新搵位再摆嘅嘢啦，有一啲系可能睇下会唔会可以。转赠俾朋友啊，或者可能有人会想要啊，可以即係转手出去嘅一啲物品啦、啊、咁。咁所以呢就开始慢慢喺屋企清緊返少少空间出嚟。 终于俾我影响到你都執下嘢啦，係咪？ 係啊， 听我讲咗咁耐。 即係同埋我觉得都系时候，即係因为我都冇執屋几年㗎啦。即係虽然每年每年大扫除系咁意都会叫做清洁下，但係呢我个人系嗰啲唔捨得抌嘢嘅人嚟嘅、哦，我係唔捨得抌嘢到一個咩程度呢？其實我覺得有啲病態嘅，就係、是、我係會去到例如有時買一啲嘅電器翻嚟啊，或者可能買一啲即係物品翻嚟咧，咪會有個包裝盒嘅。咁好多時候個包裝盒咧，佢面頭咪會有嗰啲保用證書咁樣噶嘛。咁好多人就會選擇就係、是、你剪個保用證出嚟咪得咯，你唔使 keep 個盒噶嘛。 除非你諗住之後有機會買翻出去先會 keep 盒噶嘛，通常係咁講。係 啦，咁嗰啲咧有啲嘢我擺明都唔會賣出去啦，除非我用到壞嘅啫。 係咯。 咁但係咧，我就係偏偏嗰啲，我就係會連個盒都要完整 keep 埋落嚟，我係唔肯抌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呢方面係有啲病態，咁去到即係坐下坐下搭下搭下啲盒啊越嚟越多啦，搭到真係周圍揾位攝啦咁。咁於是乎就痛定思痛啊，嚇個人就覺得係時候 要清一清啲盒啦， 清啲盒啊，清一清啲垃垃雜雜冇乜嘢啊，或冇得用啊，過咗期。清厨房先烦啊！即系因为咧，我以前系仲会讲紧我都未做节目嗰时，我系会间唔中收工嘅时候翻到屋企会自己煮下嘢食嘅。咁、自从 言下之意啊， 自从遇上咗你啦， 就冇好日子过啦， 就冇乜点饭煮嘢食啦， 老婆炸型啦， 吓咁唔系冇炸型，冇炸型 ，OK 嘅 ，OK 嘅。咁但系冇煮嘢食咧，我又成个心态就系、是，唔好买埋嗰啲即系好，我买佢嗰啲好多材料啊，嗰啲酱料啊，嗰啲汁啊，嗰啲调味料啊，乜都我系嗰啲咧，煮一餐饭会买好多调味料翻嚟嘅， 就系用一次咯， 系啦，就系用一次， 同我老豆 摆晒喺度啦，咁跟住然后咧。 跟住发现啦，哇，咦，原来摆摆下，今年望一望，咦，原来过咗期咯，我已经真系要认真思考，要处理咗佢咯。 因 为 两样嘢嚟噶，嗱，买嘢本身系一个你要考虑屋企有冇重复啦，有冇位摆啦。 系 第二样嘢，即系譬如你啲盒咁样 keep 啦，咁啊 keep 都算啦。第二样嘢就你有冇定期去 check 佢， 系 即系嗰啲盒咧，有机会有阵时系你发现原来本身装喺里边嗰个电器咧，假设。可能已经坏咗，你已经处理咗，但系嗰时你系冇处理个盒， 冇错， 有个盒就 keep 咗喺度， 你都唔知啊。 然后就压咗你屋企个位， 系啊。 然后旧嘅唔去，新嘅点嚟咧？ 嗰 间唔系净系嗰个电器，即系唔系话你卖咗个洗衣机，抌咗个洗衣机盒，跟住之后换个洗衣机，而系你仲可以摆其他嘢噶嘛？ 冇错， 你唔抌你又点样摆咧？ 系啊，所以就 像料嘢一样。 终于啦吓，终于滴起呢个心肝啦，咁啊执咗好多嘢出嚟，执翻发现原来你执下啲嘢咧，你屋企会多翻好多位啦。咁啊，人又好衰噶嘛，系嘛？ 一有位就身痕啦， 一有位你又身痕。于是乎啊，最近我又开始翻一个好，我都唔知道叫做好定唔好嘅习惯，就系、是、买书。即系我，你知我不嬲都系一个间唔中啦，都我唔系一个淘，即系我唔系一个真系经常买好多书睇嘅人，但系我系一个会买书睇嘅人嚟嘅。 系 咁，于是乎之前停咗冇买书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屋企真系冇位啦，咁所以觉得系时候要停啦，咁同埋啲书都未睇晒，咁觉得要停啦，咁到有位咯，又觉得行一转书局，发现哇，又有好多新书想买啦，咁。咁於是乎又身身痕痕咁樣呢，又買咗啲書返屋企擺，而喺屋企執完之後完美咁樣打回原形咗。呢件事非常之咁治愈嘅。 因為之前你買書都係買啲同音樂有關㗎嘛。 係呀、啊。 譬如買一本。 咩都有啲囉。 講唔同音樂類型嘅，即係我哋嗰時就係準備做呢個音樂桑拿呢個新環節嘅時候，你又買一本啦。 係呀、啊。 跟住後尾你又買咗一本就介紹 City Pop 㗎啦。 係。 系啦，我最印象深刻就系你买呢两本啦。 呢两本，因为呢两本系同音乐有关，我就会同你 share 嘅。咁但系有好多书，有时候我买咗我就未必有同你 share 过嘅，因为我会买小说嘅，即系一啲悬疑侦探类嘅小说我会买啦。跟住我好中意买一啲绘本嘅，关于猫嘅绘本嘅，我会买啦。跟住最近入手咗一啲一啲漫画，但系呢个漫画即系唔系讲紧你草嗰啲海贼王啊、进击的巨人啊嗰啲，而系有一个动画大师叫做金敏咁。咁曾经佢喺好早期嘅时候推出过一啲漫画咧，咁而家就出翻一个叫做完整版啦，即系将佢可能以前喺杂志度一画一画连载咧，就将佢归纳翻做一本书。咁然后就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仲兼且又送你知啦，佢最兴又有嗰啲咩原稿嘅复印件啊、 呢 路路啊咁样样一半噶嘛。一本噶嘛，咁跟住然后咧，我就忍唔住，哇，好吸引啊！屋企有位、啊，咁又摆咗堆嘢翻屋企咁，于是乎屋企又完美打回原形。 明明啊，之前先开始储紧嗰啲 cassette 带，已经要牙位噶啦，嗰样都未储完，你又走去储书啦。 我算系咁噶啦，其实我发现咧，我比较喺我身边啲朋友，我个人都算系好企理啊，同埋好知道自己嘅位置可以摆到几多嘢，因为即係我都系摆下 cassette 带啊，摆下嗰啲记忆啊咁样啫。咁我有啲朋友啊开始储黑胶、啊，跟住佢最近问我啊、哎、有冇黑胶机好推介啊咁。咁我冇玩开啦，我就冇乜得推介俾佢嘅。 就上网试下 search 啲啊。 系啦，咁我都话，诶、哎，不过而家嗰啲都入门好平嘅啫，唔系好贵嘅啫。咁你自己去搵下啲资料，应该都容易拣到啲噶啦。咁样，咁我发现就即系身边有好多朋友系会摆一啲，即系当然啦，佢家居嘅设计上啊，即系收纳上会可能比我更加好啦。咁可以。support 到吓，摆到咁多嘢嘅，咁我自己唔得啦，咁所以我就中意买啲细细件，可以左摄下右摄下咁样样嘅。你自己就应该吓， 我冇啊！你上次送咗完嗰个俾我之后，我都唔够胆再随便 加入一啲新嘅。 过咗新年先系嘛？过咗， 仲未处理好啊，大佬！我今日出门口之前仲喺度处理紧屋企个按摩仪啊，即系之前喺节目度讲噶啦。咁跟住即系正正经经影咗张相，睇下有冇因为前排啲朋友就有同我讲，哦，原来我即系自己住屋苑嗰度都有一啲 group 咁样，可能大家互相，哦，你唔用嘅或者一啲二手嘅可以人即系免费送又好啊，或者点样处理啦。咁啊，今日日头做完一轮电台啲嘢之后，有少少时间，我又影啲相啦喺屋企，跟住又摆上网啦，睇下有冇人要啦，咁样就搞咗一轮咁样咯。即系我而家都系处理紧一个处于一个叫做清理緊嘅階段嘅，我仲未見到可以有加啲新嘢落去住。 但係因為我發現我個人而家開始唔知係咪又唔可以話叫做掉翻轉頭行嘅，但係我個人開始越大咧，越中意儲翻一啲實體嘅嘢啊！即係細個會覺得啊，你好多嘢而家電子代替到啦，即係電子書啊、聽歌啊，好多嘢你其實一部電話搞掂曬啦，已經。但系我唔知点解去翻嗰个年，即系去翻嗰啲我好中意将啲嘢攞喺手上边个感觉嘅一个时期，可能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 冇嗰啲嘢， 又系见到呢样嘢又好想摆喺屋企，见到嗰样嘢又好想摆屋企，但系你又永远摆唔到喺屋企咁，所以而家又好似一铺过咁样将呢啲嘢追翻摆翻喺屋企嘅架上边咯。 而家你储嗰啲系咪都系你想储嘅？点解话其实心目中仲有一啲嘢想储，不过 有啲唔系细个会睇中嘅嘢嚟嘅，但系去到大个突然间觉得啊呢样嘢摆喺屋企都几好，几靓，或者几有用咁啲书咯。唔係啲書真係好精緻嘅，有時，所以即係而家尤其而家啲書咧，啲包裝越嚟越靚添啦，即係我見到我有心喐啊！我本身咧屋企已經有嗰啲一啲長篇小說系列嚟㗎啦，即係嗰一堆可能《三國演義》啊，武俠小說啊，跟住然後小王子啊咁樣當呢啲啦嚇，屋企已經有㗎啦，其實呢啲，但係嗰陣時細個咧讀書買嗰陣時係大本㗎嘛， 係啊， 咁然後而家見到一啲咧係精裝細細本，佢仲要係有埋個書架連埋俾你擺入去。即係可以好咁樣收納一層一層一格一格咁樣收納好嗰啲咧，我又覺得哇，好似好好， 但係屋企已經有一套咯， 好似好慳位喎。 咁你點算？屋企有一套 個心又喐啦咁。暫時係撳住咗呢個衝動嘅自己，但係我覺得終會有一日就忍唔住。嗰啲追求實體物件嘅慾望而家係會越嚟越大嘅。 我而家都開始當啲嘢擺咗出嚟，好似你咁講咧，喺屋企 display 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你望得耐，慢慢咧，你就會知道嗰啲嘢應唔應該儲嘅。譬如我啲嗰啲叫酒樽啊，之前儲落嗰啲咁啊，哇好靚啦，威士忌樽咁啊，唔同嘅形狀，個個唔同啊，即係譬如你紅酒樽咁樣，咁每一個都係一式一樣噶啦，主要都係，咁但係唯獨是啊威士忌樽真係幾靚喎，咁當然咧知道有一啲人將佢 當花樽用咯， 有一啲當花樽啦，有一種我見佢啲有啲餐廳咁樣咧，佢哋有一種做法 裝水， 將佢用一啲特別嘅處理方法，令到佢壓扁咗，變咗平面嘅個樽。咁咪平面嘅时候你咪冇咁牙位，然后就变成一个摆设咁样。咁或者有一啲譬如你去居酒屋咁样，佢哋就会起咗个酒樽面嗰张纸出嚟，然之后就贴喺埲墙嗰度咁样。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储存方法嘅对一件事上面。咁我又即係我又冇咁有心机地啊，一系就压扁佢啊，又起张纸出嚟，即係屋企唔会有埲墙咁可以俾你咁样黐啦咁。咁所以我就一路都系咧咁一个一个咁样冻晒喺间房里边咁样，即系等于有啲人储汽水樽咁样啫，都一样嘅啫嘛。咁啊摆得耐之后咧，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系，不如一次过回收晒佢。即系你望得耐嘅时候，你发现其实我望嚟做乜嘢咧？ 系，同埋其实你真系冇乜无啦啦会得闲走去睇下佢嘅呢个冲动噶。 即系佢摆咗一段时间之后，你嗰个观赏嗰个程度，佢冇再加，即系佢冇再升值啊！嗰个观赏程度，佢即系慢慢随住你观赏嘅次数、摆嘅年期越嚟越耐咧，开始跌啦。 望多几嘢又会觉得啊，咪又系咁咯。 同埋开始时间耐咗咧，你唔记得咗。哦，點解我會留呢個樽？因為有陣時會留佢，哦，呢個好有紀念價值嘅，可能有一個場合，哦，可能我同某一班朋友飲嘅咁樣。咁但係而家你再隔咗一排再望翻，誰都唔記得咗咯。咁佢個紀念價值喺邊度咧？ 咁当去到呢个 moment 嘅时候，我就知道，有啲嘢真系要，拜拜。 唔系，所以咧，大扫除系真系一个好日子嚟嘅，大大下发现，因为会提你系时候清下屋企一啲你，好似你头先所讲一啲慢慢望得耐啦，或者佢嘅实用价值减低嘅嘢，咁然后。你清咗啦，就有一个好嘅机会咧，新一年新开始，又入翻啲新嘅嘢，塞满自己嘅屋企，几咁开心啊！真系， 好好啊，我觉得好有 意义，唔知啊，好治愈啊，对我嚟讲，而家呢个阶段，呢好有满足感啊，将屋企啲窿窿罅罅填满咗佢呢样嘢系， 我俾一个 tips 大家，你而家准备即系下个礼拜都农历新年啦，大家大扫除。望住屋企嘅呢一样嘢攞上手嘅时候咧，你心里边问一个问题，就系呢首歌嘅歌名，就是、问一下究竟点解你要存在喺我屋企嗰度？我点解而家仲要拥有你？呢首歌嘅歌名就系 Why You。新聞之前聽過有 Egga 新歌 Why You，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點半由許敬軒報導新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咨询文件建议新增境外干预罪，完善规管及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组织运作的机制。境外干预罪针对多类行为， 包括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影響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區行政機關制定或執行政策或措施，或作出或執行任何其他決定，干預香港的選舉，影響立法會履行職能等。當局建議，如果保安局局長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本地組織在香港運作或繼續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所需，保安局局長可借在憲報刊登的命令，禁止該組織在香港運作或者繼續運作。文件又建議賦予政府相關權力，可以基於維護國家安全所需，禁止在境外成立，但實際上與香港仍然有關聯的境外組織在香港運作。政府宣布即日起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去到2月28日。在恒隆去年全年業績記者會上，被問到二十三條立法如何影響本港經濟，恒隆董事長陳啟宗說，繁榮的基石是穩定，沒有穩定就沒有繁榮，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就要做，又說作為生意人會順應外圍環境而調整自己的策略。本港去年全年整體罪案90,276宗，按年升29%，主要受詐騙案升幅帶動，整體破案率31.1%，剔除詐騙案破案率就是46.2%。去年的詐騙案有39,824宗，約佔整體罪案大約44%，案件宗數按年升43%，當中70%涉及網上騙案。另外，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截至去年年底，警方一共拘捕290人，當中大約60%人已經被檢控。房屋署署長羅淑佩表示，署方已經啟動深入調查程序，如果住戶蓄意拒絕申報居住情況，以及有沒有擁有香港住宅物業或證實濫用公屋，署方會終止合約。他又說，在抽選大約30,000户進行查測，複核發現46家庭擁有香港住宅物業，房署會發出遷出通知書。為了鼓勵市民舉報濫用公屋情況，房署正積極考慮參考警方的好市民獎，為可以提供確切情報令署方成功收回被濫用公屋單位的實名舉報人士提供舉報賞金。羅淑佩說，賞金數目也都會參考好市民獎的3,000元。房委會去年正在興建中以及已完成的工程有72個，涵蓋大約120,000個單位，落成單位有超過9,500個，涉及6個屋邨和屋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能见度较低。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咁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去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咁同埋咧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咧都车多，两边嘅车龙都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慢车，龙尾去到明爱医院。观塘道去旺角近启业村车多，车龙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里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屯门黄珠路龙日村去龙门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装修了一百天，已可以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需要每个简洁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共眠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酸。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松断。 陈柏宇楼上装修有时呢最谷住谷住嗰下係人哋呀喺合法时间嗰度去做装修啦，只不过係你自己平时夜瞓晏起身嗰度戏你想抒发出嚟咩，又好似唔知可以向边一个讲。当然啦，每一个人最理想的早晨都是这样的mood的。张曼莎 In Love in the Morning，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藏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藏下你，藏下我，藏入夜里看看。我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前

和谁的曾经，回忆零色瓦砾中拼贴，若浓若淡，我明白了。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天青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伯淡淡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节日礼物到简单心意，都开始珍惜念记。从微小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容易遗忘的直播，细微拥抱的细腻，但每一点不经意。 寻找自己生命当中的小确幸，陈明喜 Little Love。 相信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CIBS 人人广播， 嘻哈未来，探索香港文化的多元发展。 在舞蹈来讲，香港的 hiphop 文化其实在80年代已经有的了，因为一部电影叫 Breaking， 专门讲霹雳舞的。80年代的时候，其实郑少秋的演唱会的歌呢都有些 dancer 去模仿一些 Breaking 的动作去表演的。 CIBS 节目嘻哈未来，探索香港文化的多元发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呢位嘉宾新一年新开始，送句好啲嘢俾佢啊！ 好啊，宾神，今次呢一句咧读起上嚟有啲巧妙嘅，希望佢满意咧。 万里无云豪影， 希望 佢嘅心情同呢一句嘢都一模一样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阿 Cloud 云浩影，系 ，Hello， 大家好。 好啦，我哋送上呢个礼物俾佢咧，每一次送俾佢，我哋都有少少嘅压力喺身上面啦。佢都系会好认真咁样俾分啦，每一次都。 同埋佢有时都会谂到好多好劲嘅句子出嚟嘅，所以都唔可以太过求其我哋谂俾佢。 佢劲嗰啲唔单止俾自己，俾人嘅， 系冇错。所以今日咧送俾阿 Cloud 咧有呢一句啊。 呢一句系我哋都谂咗真系好耐， 靓啲嘅，因为太求其啲惊俾你闹啊！ 成语嘅， 计埋你个名字又 惊俾我闹， 六字 用个云字啊， 乜乜乜云浩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嗯， 都冇咩新意啦，唔通系中间咩？ 我哋谂住拎咗个云字，嗱佢开始闹啦，你明点解佢惊你闹咧？ 真心惊， 我就系中意你呢种直接 啊！我都未揭佢就闹紧啦，已经。 你两条友啊，有咩新意啊？ 摆前嘅摆后嘅， 系啦，咁啊，本身谂我掹走个云， 你又食唔到啊嘛， 食唔到啊，食唔到啊， 我都谂唔到， 食到都可能唔系好啊，系啦，咁啊，所以今日有呢一句啦，就系、 是、万里无云浩影， 哇，有啲唔吉利喎、 啊，嗱，我都估 啦，嗱， 都话呢个人噶啦，琴日谂嘅时候已经知佢谂乜嘢噶啦， 多谢我要话俾你听，其实你最后写边一句嘢俾佢都会谂到唔好嗰面噶， 有咩其他 backup 先？ 冇啊！琴日、 啊、 我哋谂咗两个钟啊！ 琴日谂亲嗰啲咧，全部都系衰。 我嚟听下。 我有一个好衰嘅，我自己举个首先。我琴日谂到谂无可谂，谂咗一个黯然销魂浩影。因为我好想，因为我好想食黯然销 系嘛嗱，系咪唔好意思？ 销魂饭。 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啊，浩影长存。咁你话呢啲点送啊？系咪先？系啦，但系呢一个咧冇收埋住，呢一个咧跟住嗱，我一早已经估到啦。如果 你解说下啦， 嗱，万里无云浩影咧，就咁读出嚟，系咪好似好唔好意头？即系哇，好似一万里里边都冇云浩影啊嘛， 年头啊，整啲咁嘅嘢未啊？ 系啦，嗱，你而家望真啲个写法咧。浩影咧，佢同个云字咧个摆法系唔同嘅，即系万里无云打直摆啦，浩影系打横摆嘅。因为万里无云本身嘅呢一个成语，即系解晴空万里，即系好好天气咁解。所以我哋而家拆开咗，其实系万里无云停一停，浩影即系晴天嘅浩影。 唔系嗱，不如讲下点解写呢一句嘅初衷先啦？点解会拣万里无云先？ 所以佢而家用嗰个摆法嚟 衬点就好啲啊！ 我本身喺个 message 度系隔开咗一格噶，我话 真。云浩影 咁样，系啊，嗰个 concept 啦，系啊，因为我真系估到，如果就咁读出嚟咧，你个人咧，一定系话唔好意头啊。 李慕云本身系好嘢嚟噶嘛， 系咁样嘅解释，有冇好啲啊？ 好好多， 好好多，系啊， 我都舒服啲啊，即系啱啱惊一惊，即系系咪唔想我再上呢个节目咧？定净即系惊？ 咪咯，年头整啲咁嘅嘢出嚟， 第一次收你哋啊，平步青云浩影，而家咧上多嚟几次啦，啊见多咗你啊，万里无云浩影嚟晒。 我想嚟講咪得咯， 而家放肆啊！兩個人越做越衰咁啊，好似係即係一個祝願啊，或者係即係個意境係靚啲咁樣嘅，係啊，呢、這個都幾好啊！本身仲有一個都好有創意嘅，鄺美雲好型，我哋咁， 好無聊啊你， 好無聊啊， 真係好無聊啊你， 嗱呢點送啊？係咪而家係咪即刻對比之下呢個好好多啊？有冇覺得？ 其实你可以直接话你自己冇桥咧，唔使讲啲再差啲嘢出嚟比较嘅， 唔会令到佢好咗啊。 系啊， 下次可以唔使食个云字都得嘅，可以食浩影咯。 系啊，其实有揾过噶，唔系头先嗰啲咩长存嗰啲。 不过都多谢你哋嘅，开心嘅。 系我哋好有心思噶，都谂咗好耐， 真系好难谂啊，因为用咗好多桥啦。 仲有个方法，你改名啊？ 改名。 咁你都得，你个人几无耻先讲得出呢一句啊？ 我都叫牙云啊嘛， 系啦，我有谂过噶， 你琴晚唔讲， 我有讲噶，我有俾过噶，系啊，不过我唔记得咗点样食个牙 多 几 个咪得咯， 好， 可以， 好好，可以，好，我代住牙云。 不过多谢啊，呢个即系晴天点云浩影咁嘅意思， 系啦，晴天嘅云浩影， 系啦，即系一个祝愿，即系等即系嗰个人嘅状态啊，同埋因为咧上年你下半年嘅歌都比较惨啲啊， 系 啊，即系所以就送翻一啲开心啲嘅嘢俾你咁样， 晴天 系啦，晴天啲嘅咁样，咁啊即系先讲下，不如即系叫做 recap 翻啦，即系2023年啦， 己嗰、那個即係音樂上面嘅狀態等等，即係譬如年頭啲就一首upbeat 啲嘅歌，之後下半年就有啲可能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 sad 少少嘅歌啦咁。咁其實係咪即係完咗第一隻碟之後，其實去諗上年嘅歌嘅 project 嘅時候，都即係喺一個 theme 上面咧，或者個 mood 上面都係一早已經係咁樣定嘅諗住。 其實就冇特登要去諗嘅，純粹係自己想聽 demo 嘅時候就會中意咗聽呢啲歌， 係 咁，然之後再去思考到底個旋律或者個 melody 入邊有啲咩信息或者有咩感覺係透露到俾我咧，就係、是、一啲傷感嘅感覺。咁、所以就順勢咧就寫咗好多，即係就會有呢啲放下放不下啊，或者係 無以名狀 的痛啊，無以名狀的痛啊呢啲嘅傷感嘅情歌咁樣咯，就冇特登嘅，但係咁啱做出嚟，哎呀，全部都係唔開心嘅添。 即係呢啲 hit 中咗自己咁樣好似。 係啊。 咁我想知道，譬如你聽 demo， 即係有時聽唔同歌手，聽 demo 可能有一啲就係、是、哦，我會揀某啲時候聽，或者聽嘅時候 receive 有啲係有 picture 啊等等。你自己聽 demo 嘅時候，通常會唔會都、哦、好啊靜靜地自己一個人喺屋企，跟住開出嚟聽啊，戴住耳機有冇呢啲咁樣狀態聽？ 浸住肉咁聽， 係啊， 太 relax， 好似啲 做住 gym 咁樣聽咯，跟住 係啊。 我要噶，我要特登揾一个时候系真系安静落嚟去听 demo，因为其实 demo 唔易听噶，因为咧佢第一会有好多首啦，同埋第一呢啲 demo 其实系未完成嘅作品啦，咁所以其实成件事系会比较 raw 啲啦，同埋系冇咁成熟嘅啲嘢，咁但系你听嘅时候你就要去揾。聽得出同埋會配啲幻想，將來個製成品會點啊，或者有 potential 可以做到點樣啊咁，咁都要幾花功夫嘅。我自己就聽幾首要唞一唞，跟住之後先至再聽埋落去咁。 係，但如果嗰隻係好啱，係咪會有一種聽聽下跟住就會叮一聲嗰種嘅感覺，定係點？ 都會㗎。其實如果啱嗰啲咧，一聽就已經會 feel 到，呢首有 feel 喎咁樣咯，好明顯嘅。咁有啲咧就需要一啲想像。空间去帮手，然后去幻想佢发展前路点样啊？ 你系咪嗰啲好学生咧？会听啲 demo 嘅时候喺隔篱作 note 声啊？呢只个 priorities 摆高啲。 我会啊，会啊，我会啊，因为 demo 数量太多啦。如果唔作低咧，就系会唔记得啦。同埋我会打分咯，即系边首我中意啲十分十九分咁样。跟住同埋有啲位，如果呢首要用嘅，有啲咩地方会想再调整、再改咁样，每一首都会抹低。 佢两珠比分嘅佢， 系 啲卷轴啦，呢个十分。 所以俾佢揀出嚟，你估咁容易啊？ 唔 係 啊，我幫你諗嗰啲都唔錯㗎。係， 我真係送過出嚟， 有用過嘅，有 用 過嘅， 我有 credit 翻㗎，係啊。 但係去揀呢啲 demo 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可能會同後期一出嚟最後嘅成品嘅編曲會有唔同㗎嘛。咁你去揀 demo 嘅時候，你已經係會想像一個啊，我想佢。最後出嚟嘅成品嘅編曲係會咁啊，定係其實揀咗之後再同編曲人去傾偈去發揮嘅咧？ 通常如果要揀呢首 demo 嘅話，我係要有幻想到嘅可能性，我先會夠膽揀佢咯。因為如果佢俾唔到感覺我好難去幻想佢將會。俾到一個感覺，即係好似男同女仔拍拖咁樣，即係冇 feel 就冇 feel。 你係直覺派啊，定係你係比分派嚟嘅？ 我直覺順便比埋分嘅， 即係如果一個即係打個譬如啦，就咁樣嘅比喻就係你去揀一個男仔嘅時候，你係會第一眼 the first sight 已經覺得呢個係有機會㗎啦，咁然後先再慢慢逐拍評分。 是的，算是第一眼就会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咯。之后又不会逐拍评分的，但是会观察一下咯。 Okay. 但亦都譬如上年放不下你自己都有参与作曲啦。是啦。那那阵时是怎样去即、就是自己去 involve 多了在那首歌里面呢？ 其实那首歌都是自己想尝试一下创作啦。那同埋今晚有一个很好的团队，那又有即系佢哋有邀请我，咁啊就顺风顺水咁样就做咗呢一首放下放不下咯。其实个过程都好顺利嘅，同埋都唔会话好艰辛嘅。 系咁，但系譬如自己都有份即系参与喺作曲嗰度。咁其实嗰个过程嗰种系点样？即系大家都会有抛一啲 melody 出嚟嗰种玩法，定系点？ 系啦，即系其实每人都会有自己一个 version 嘅放下放不下咁样。 系 咁就 Alex 峰咧就会将每个人的 melody 抽啲精华出嚟，就摆喺而家最尾嘅 final version 咁样咯。 嗯，咁所以其实系咪你自己呢首歌之前，其实不嬲喺屋企自己可能都会有储落一啲少少嘅 demo 仔写， 都会有啊，都有唔同嘅 lines 咁样咯。咁但系就主要是其实那次是一个 writing session 来的，我们是全部人在录音室，跟着就每人唱自己的版本这样。 嗯嗯，那自己一路都有储落一些lines 等等那些这样呢，你自己平时自己写譬如旋律啊各样，你是一个怎样的 practice 的？ 平时写旋律我会有个纯音乐这样的，或者有些 chord 这样啦，很简单的，那就哼一些旋律出来咯，通常都是散收收，然后再不斷去調整啊，然後真係做功課咁樣去做咯。反而係真係亂哼嘅時候，會感覺到嗰個隨意啊，嗰個音樂嘅成分多啲嘅。然之後去到要執啲旋律嘅時候，就理論多啲咁樣。 嗯，咁係咪都會有啲自己錄音嗰啲有陣時諗？ 有啦，其實我最主要都係通常都係會喺電話錄音度錄嗰啲旋律嘅。咁就因為夠方便啦，同埋夠可以隨時隨刻。隨時隨地都可以錄到嘅，咁反而如果喺錄音室真係要 set 支麥咧，就真係要 firm 曬啲旋律啊，然後錄一個 demo 咁樣。 嗯，其實自己有份可以參與喺自己作品裏邊嗰個感覺係咪好即係好 magical， 或者係真係好開心？因為好似即係睇住佢成個過程由 day one 開始咁樣。 對於我嚟講係好玩嘅，因為第一次真係同一大班人一齊有呢個 writing session 啦，咁初初是會有啲壓力啊，同有啲擔心啦，即係喺咁多有經驗嘅人面前，就係寫或者唱自己嘅 melody。咁但係後屘就發覺，原來其實佢哋一開始寫嘅 melody 都未必係咁精美或者咁即係咁 polish 啊，即係其實佢哋嗰啲 melody 都有沙石過都可以係咁樣嘅喎。咁就更加鼓勵咗我自己去寫啲唔太好聽嘅 melody 再去執咯， 嗯，即係唔會驚咗先啦，係嘛，即係死咗先咯嗰種。但係有冇其實詞方面都會同步，其實都有諗埋噶寫嘅時候。 詞嘅話就係通常寫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兩句你會覺得有啲詞啱 feel， 你會唱住先咁樣嘅。咁至於要真係有一篇成篇詞出嚟，其實都係要睇翻寫出嚟嗰、那個，首先要 fine tune 咗個 melody 啦，跟住先至可以 move on 去個詞度可以點樣寫，或者擺啲咩啱音嘅詞落去，特別係廣東話。 係、有冇令你覺得即係跟住來，譬如特別可能今年啊，或者之後可以自己 take part 多啲，即係曲啊呢一啲咁樣咧，即係試過一次好玩咯、 我今年反而有个 plan 就是想自己写多啲嘢咯，无论系词又好或者作文都好，即系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将自己嘅墨水写出嚟。 嗯， 因为好通常系曲啦，曲旧年有涉碟啦，但系今年都好想试下喺词方面都睇下可以点样参与。 系想多啲墨水睇下我哋啲卷轴，我哋啲卷轴都几多墨水。 你就系一个唔好嘅版本啦。 literally 真系好多墨水，但有冇自己即系开始写嗰种系点样？即系好似以前读书，我有个题目，可能有个词语咁样，我唔知寒冷咁样，跟住就自己会自由发挥写啲嘢咁样，系咪类似？ 类似。咁我以前咧就系、会有每日可能限自己写一篇嘢，但系要系可能系五分钟内写完嘅咁样，写乜都冇所谓，写咩字都冇所谓。咁有一个咧就系我想自己写啲诗句新诗咁样嘅，就一本簿就 系 咁。咁另外咧就有呢、這、一个最近我出咗首新歌啦，就系、每亿半分钟。咁我自己收到 demo 之后，我都求其又唔系求其啫，都用心嘅，但系就随意就填咗个英文版咁样嘅，就好短咁样试下，同埋抒发下自己嘅感受咁样咯。 系咁，个英文版嘅内容上面同而家中文版嘅歌词系咪嗰个方向等等嗰个 feel 都差唔多咧？其实 似嘅， 系 似嘅，因为我哋呢首歌系首先要同阿杜谂咗个故事，先至再将呢个故事 pass 俾陈永谦，陈永谦再将佢写做歌词。咁所以谂完呢个故事之后，我就翻去就又同步又写咗个英文版咁。 系有冇一啲 sentence 系里边系可以 share， 即系写过一啲大概咩字眼啊喺里边咁样样噶？ 字眼 系啊， 字眼啊，我都系写啲好 好好雞嗰啲嘅啫。 唔嘅，嚟啊！ 英文， 英文， 你對自己嚴格啫，啊、對我哋嚟講唔計噶，對你嚟講， 因為應該係話其實冇翻好唔好嘅，純粹係會好奇究竟個 process 個腦裏邊出現過啲咩字眼、啲咩 emotion 啊，即係呢個係我哋好奇嘅多。 哦，其實都係講翻個故事出嚟嘅咋，即係個故事就係講緊我喺街尾就撞到，好似隱約見到呢一個人咁樣，咁、就係唔 sure 佢。会唔会想同我讲嘢啊？或者系会唔会 say hi 啊？点头啊？咁样跟住之后就啊，就系、是、what if 咯？我觉得我嗰个歌嘅就系主题系 what if？ 如果当初有一啲嘢唔同咗，系咪而家结局就唔同咧？咁样咯。 新歌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云浩影会详细介绍呢一首啊《回忆半分钟》嘅。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咨询文件提到，当局注意到英国的国家安全法赋予执法部门广泛权力，包括警方可以申请延长拘留期，阻止被拘留人士咨询律师，限制个人在指定居所居住等。咨询文件认为，特区可以考虑引入措施，确保执法部门处理国安案件时候有足够时间调查。文件亦都建议参考美国法律，包括订立禁止窝藏或包庇逃犯罪。文件又说，英国的恐怖主义法例收紧对相关案件被定罪被告获假释的门槛，当局认为可以考虑引入类似的规定。文件同时指出，处理国安工作的公职人员被起底情况不时发生，有必要制定措施令相关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安全受到适当保障。政府公布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咨询文件，针对叛国及相关行为，建议研究在现行刑事罪行条例中完善有关罪行方向。文件提到，根据普通法，如果某人知道另一人犯叛国罪而没有在合理时间之内向当局披露，则属干犯隐匿叛国罪。当局建议将隐匿叛国罪行编著为成文法则，涵盖多种情况。文件解释，某人知悉另一人已犯、正犯或即将犯叛国罪，除非该犯罪事宜被公开，该人必须合理切实可行范围之内尽快向警方披露这些行为，否则同属犯罪。房委会总结去年工作，提到首批申报居住情况和有没有拥有香港住宅物业的住户当中，超过300户已经交回或者被收回单位。房屋处处长罗淑佩又说，房署正积极考虑为提供情报令处方成功回收被滥用公屋单位的举报人提供举报赏金，赏金的数目会参考好市民奖的3000元。房委会去年正在兴建或者是已完成的工程有72个，涵盖大约120000个单位，落成单位超过9500个，涉及6个屋邨和屋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跟住入境事务学院啦，有交通意外，所以而家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分别去到小榄同埋近住恒丰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龙尾啦就去到中环广场。至于告士打道西行，主要就转去跑马地啦，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多车，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正式展开《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必须做，要尽快做。 这个是特区的宪制责任，香港回归二十六年多仍未履行的宪制责任。人大五二八决定和香港国安法更加再次强调要尽快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浩影，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Club 云浩影，今日同我哋介绍你嘅新歌《回忆半分钟》。 不过一样几有趣嘅就系，我去留意翻个歌名咧，即系中文名叫《回忆半分钟》啦，英文名叫做《Memento》啦。令我想起一部电影叫《空心人》，即系 Christopher Nolan 嘅。我唔知道会唔会可能去到陈永谦嗰度，就系谂咗呢样嘢，所以咁改啊。因为入边系讲个男主角嘅记忆咧，就系得个一两分钟或者半分钟咁样嘅啫，系唔关事嘅，系嘛？ 应该唔关事。 O、okay, K， 嗯嗯，但系会谂起咗 呢个空心人英文系咩？ 就系 Memento 同一个英文嘅， 系啦，就 系 Memento， 系 Christopher Nolan 嘅戏嚟嘅。但系嗰个出发点就头先你讲嗰、那个嗰、那个 story， 但 系 有冇话系嗰阵时系因为嗰、那个melody 嘅旋律 inspire 到你，定系可能嗰期又睇咗啲乜嘢，或者点样令到你有呢个嘅故事出现咧？ 嗰阵时有问 Gordon Flanders， 咁佢作呢首曲嘅人啦，咁、就问佢：你觉得呢首歌系开心嘅、浪漫嘅，定系唔开心嘅咧？咁佢觉得系唔开心、失恋嘅。咁跟住我就同阿杜开始去谂下，如果失恋爱情入边系最伤心系乜嘢咧？咁跟住倾开，咁我就觉得呢、這个。被現實打敗的愛情是很可惜，同都幾傷心嘅，即係都係大家諗翻起，可能都係會有啲噏住噏住咁樣嘅。咁、所以就寫咗呢一個愛而不得嘅故事啦，就係雙方都好愛大家，亦都曾經係大家彼此嘅全世界。咁但係去到某一啲位，可能個部分唔一致啦，咁就要分開啦，被現實打敗啦。咁大家都 move on 咗釋懷之後，咁。再有一日突然间撞返呢个人，嗰、那个冲击会系点样呢？或者会諗起啲乜嘢呢？咁、就系呢一首歌嘅内容。 同埋一个即系喺歌词入面，我觉得有一个几打动我嘅 line 就系讲緊呢个企鹅同埋北极熊啦。呢一样嘢系你本身去諗呢个 story 嘅时候都曾经出现，定系陈永谦摆落去嘅一个 想法 嚟嘅咧？ 呢个其实谂故事嘅时候已经出现噶啦，咁系当时交俾陈永谦嘅 version 咧，就系写话啊，好多 couple 即系拍拖嘅时候会讲一啲好傻嘅说话啦，即系譬如可能女仔会同男仔讲话，哎，我哋迟啲去北极睇企鹅咯咁样。但是其实北极冇企鹅噶，跟住之后可能个男仔话好啊，我哋去北极睇企鹅啦咁。咁但系就系呢啲咁傻嘅嘢，即系个男仔可能明知北极冇企鹅嘅，佢都应承佢话去睇企鹅咁。咁、我就交咗个故事俾陈永谦啦。咁佢就将呢、這个都写咗做呢、這个。企鵝想去北極啦，同埋企鵝想嫁俾北極熊，實在因為係南極同北極係地球上最遠嘅兩個地方，或者係兩個世界唔同嘅物種嘅一啲嘢啦，咁所以都好象徵到一段關係入面可能兩個唔同世界 出身唔同嘅人，咁喺呢段爱情入面系都遇到好多嘅困难或者好多现实嘅打击咯。 系，同埋我中意呢一句，除咗系嗰个即系个意境，一句好简单几个字已经 get 到嘅同时，就系佢嗰个旋律上面喺首歌咧，即系呢句系特别系唔同，即系佢嗰啲走法系好嗰啲 R&B 嗰啲咧嗰种嚟嘅。咁你去听到嗰阵时，即系譬如呢句歌词填咗呢个位置上面嘅时候，要去即系可能到六嘅时候啦，即系因为佢嗰啲旋律都上上落上上落落咁嗰几个字，佢要录嘅话，呢一句嘅难度又高唔高咧？ 录嘅时候还好嘅，即系个难度系在于嗰个歌嘅 range 系大嘅，因为本身呢首歌Gordon Flanders 写嘅时候咧，个 key 咧系男 key 啦，咁所以系放佢自己唱噶啦，咁所以就变做女 key 嘅时候，嗰个感觉又唔一样。咁反而系key 嗰度会比较难。咁 instead of 呢一句咧唱嘅时候就注意音准咯。 系要呢一样。咁啱啱都讲到即系呢一个曲系嚟自 Gordon Flanders 啦。咁亦都系一个第一次合作嘅朋友啦。咁一开始嘅时候系点样样去 approach， 跟住去搵呢个 demo 翻嚟咧？系咪一路都好想即系唱佢写嘅嘢咧？ 一开始就自己都留意开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嘅。咁都好欣賞佢啦，同埋覺得佢嘅作品有一個好特別嘅味道啦。咁都幻想自己如果唱佢嘅歌係點樣嘅 feel 咧，或者出到嚟係咩效果咧？咁所以就拜託公司同事就同佢聯絡啦，咁就揾咗佢寫呢首歌啦。 係嗰時佢係有幾首去揀啦，第一話其實呢一隻已經係即叫做好似度身訂造，或者係一嚟就係呢一隻咁樣 嘅。其實呢首係算係度身訂造嘅，佢就俾咗我啦。咁跟住一聽已经好中意啦，所以就都冇再要其他，同埋因为都中意呢首，所以就系 就直接系佢噶啦。 但系有冇俾啲要求佢先噶？即系当时可能佢帮你谂一 冇噶，有佢写噶， 系即系就 free flow 嚟啦咁样。 我就系要你嘅嘢， 我就要你嘅嘢， 我就系要你嘅嘢， 只要系你嘅嘢得啦，咁样嗰种。咁跟住頭先講啦，即係譬如收到 demo 啊，跟住你會有啲自然，亦都又揾陳明謙去填詞啦。咁翻咗嚟之後，跟住係咪就去要諗就係、是、呢一首歌嗰、那個arrangement 啊等等嗰啲，去點樣去 design？ 因為今次阿杜啦都係合作咗好耐嘅好朋友啦。 阿杜喺呢首歌嘅 arrangement 上面，其實都keep 住要乾淨同比較簡單啲。因为唔可以整到太复杂啦，因为呢首歌其实系佢嘅 focal 去主导呢首歌啦，同埋个吉他声啦，其实好多嘢都齐噶啦。反而当个 melody 本身已经咁丰富嘅时候，你编曲又好丰富，就会 distract 到咯。咁所以就喺呢首歌咧，个难度系在于你要简单啦，要掹走一啲嘢做减法啦，同埋就系个难度系唔可以俾太澎湃佢咯，因为佢系讲紧一个好淡然嘅一个故事啦。虽然嗰种痛系好深层嘅痛啦，但系又不能系将嗰件事整到好狗血啊，好崩溃啊，因为咁样反而就冇咁痛嘅。 即系而家淡淡地锐利少少少少嗰种嘅咁，因为我记得上次譬如你阿杜一齐上嚟嗰阵时讲无以名状，同都会讲到就系你哋喺譬如studio 咁样去录歌啊，或者去大家倾嘅时候，其实会有好多 chemistry 喺度，即系你又会俾啲嘢佢，又会影响到佢嘅谂法，只歌又会再 modify 咁。咁今次喺呢一首歌上面又有冇呢一啲大家喺度摸索，然后你又试一啲嘢，跟住咦佢又按住你俾嘅嘢，然后佢又会有啲 adjustment 啊咁样，有冇呢啲咁样嘅过程玩？ 我相信都有嘅。咁但系，因为今次个编曲其实都录嘅时候已经都差唔多齐嘅，咁所以就 inspire 到佢嘢，可能系个乐器嘅，可能嘅 baseline 会点样处理啊，即系好细微嘅 啲位 置啦，系啊，咁所以咧，佢都好好啦，今次揾咗好多好犀利嘅音乐人去弹呢首歌啦，咁 Gordon Flanders 喺度自己弹佢嘅。個吉他係佢自己彈嘅，咁bass 咧好似就揾咗黃宣團隊入邊嘅一個 bass 手去彈，咁所以就係啦，好犀利。 咁喺因為聽呢一首歌，頭先一路講，我就會 get 到即係嗰個氛圍，嗰種淡然得嚟少少痛啦。我覺得喺你個聲嘅處理上面，呢一個你都要好似會感覺到。即系你录嘅时候要轻啲，要轻 灵， 系啊！即系嗰把声上面嘅用法都今次系，即系都有同以往嘅嗰种痛都好多系唔同。 今次我哋其实试咗唔同嘅咪啦，同埋唱法上面咧，都用咗好多时间去琢磨啦。始终佢个 key 系比较高啦，即系喺 chorus 嘅位置咧，如果用一啲好实嘅声音去唱咧，就会比较太有力量得滞呢件事。咁所以用好轻嘅声音去唱嘅时候，同时点样表达嗰啲细节啦，同埋表达个情感同个语气，系今次录 vocal。主要会要遇到或者面对一啲 challenge。 但你啱啱讲到话，即系试咗唔同嘅咪，有冇话试到最后，哎，终于试到呢款咪系好啱啦，系啦，即知系点样嘅？对你嚟讲系有啲咩特别呢？ 好似系试咗两三支啦，咁跟住一开始试咗一支，之后试第二支。就佢嗰个声会再尖啲，再 sweet 啲嘅。咁跟住之后，觉得都系调翻第一支啦。 系咁有冇喺呢个录音嘅过程当中，譬如之前真系会哦有啲位 click 中咗，跟住会忍唔住即系缺题咧？今次呢一首歌有冇出现咁样嘅状况咧？ 都有嘅，实在因为份词写得太出色，同埋。唱嘅时候佢个词好有个画面啊，即系 basically 一路唱我已经一路睇到个画面，即系佢每一粒字佢形容紧嗰个画面系，哦原来系有红绿灯嘅喺剧院外面嘅，咁啲人聚完又散，即系其实已经经历咗四季好多人，但我都系自己一个，即系佢好多好多讲完面头嗰阵嘢，其实个底系都会带翻去，原来我已经。得翻自己一個，但系我都生活緊，我都努力面對緊，我應該 OK 噶啦咁樣。咁但系呢個時候就喺街撞到啦，撞到呢個人啦。咁跟住之後就有呢個回憶半分鐘咁樣。 係有冇話特別邊一句你自己哇真係中得好緊要嘅 line？ 我自己就覺得係最尾嗰段嘅，我自己最中意。同埋，但係其實係唔同時候會中意唔同嘢，係唔同嘅心情咁。但我喜欢最尾那段那个半分钟若静静的相拥呢，就是因为前面的铺垫啦，有很多的 what if 啦，就是很多的如果当初会怎样这样。然后想有没有机会啦，对望的时候，然后就去到这个半分钟，说不定可以拥抱多半分钟呢，跟着然后就出了这句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跟着就 game over。 呢、這个画面好癫啊！我觉得 其实好每一句每一段其实都系真系有个画面。 你谂下半掩戒指只系四个字啫，佢四个字已经讲咗好多嘢喺里边咯，好似 too much information， 佢只系四个字啊，已经好夸张呢一个。 跟住之后记忆有风，对于我嚟讲呢个记忆就系刺痛啦，即系又系一个好冻嘅时候啦，啲风打喺块面上面，即系你又睇到人哋有戒指啦，跟住 所以成首歌的氛围听落去都真系有一种好冬天、好冰冷冷嘅一个感觉喺度嘅。所以亦都系咪影咁样，所以会影响到去到 MV 都系想有一种啊，好冻冬天嘅一个感觉咁样。 要啊，其实呢个 MV 有两个 requirement 啦，第一你要冻啦，第二就系唔喺香港发生啦。因为我觉得喺香港实在太容易撞翻啦。咁我设计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哋系谂住。是很难撞得翻，是很久没见过。 有没有想过真的去北极度拍 啊？从南极咯。唔系个女主角要喺南极，个男主角要喺北极， 要好难撞 添，系啦。你就系嗰只企鹅， 你想同我拍纪录片啊？ 跟住仲要有个旁白喺隔篱， 系啦。 今日阿 Cloud 咧就带住佢沉重嘅身躯 喺极地上面嘅 Cloud， 系 啊，嗰啲咧以前嗰啲就系森林和原野嗰啲， 系啦，白茫茫嘅雪地上边， 佢喺度揾食啊。 呢只蛋， 佢嘅妈妈出嚟啦。 但系唔小心跣一跣脚，佢仆低喺地下咁样。 系，冇我讲笑嘅啫，系好难嘅。 喂，好笑 喎、哦，系啊 ，OK 啦，我都觉得几好笑，OK 嘅，都 OK 啊 ，OK， 可以再录啲啊 ，OK， 系啊，要俾分咗有两分可能先。 OK， 咁但系拣好多唔同嘅地方，最后拣咗日本，系啦，有冇系点样最后拣咗呢个地方出嚟啊？ 本身首歌咧嘅歌名其实系叫纽约街头嘅。我哋寫嘅時候都好大膽咁諗有冇機會去紐約咁樣，咁但係 anyway 啦，呢個 budget 係所限咧，其實大阪都好好嘅，都係唔錯嘅選擇。 係，日本好好啊，好好睇，我中意。 係啊，咁 本身有考虑过，因为大阪，因为台湾嘅，咁、但系因为汇率差唔多，其实所以日本系抵啲。 呢期去日本抵啊，日本啊难 啱我又 系， 顺便可以揾个cast 一个日本人嘅男主角 啊，系啊 系咯，咁即系呢一今次合作就系麦希恩导演啦，之前都有合作过啦。咁其实因为我见你话呢一个拍摄对嚟讲系好难忘、好难忘嘅一次，其实系有啲咩 trigger 到你觉得呢一个难忘指数今次系最高咧？ 我觉得呢个难忘指数直情系应该短期内或者甚至好远嘅将来都未必能够突破呢个难忘指数，因为呢一个 MV 第一拍咗两日啦，咁系大家好辛苦嘅一个杰作啦，由四点开始拍到夜晚八点咁样，唔系下昼四点，朝早四 点， 系跟住之后一路拍啦，然后日本又好靓啦，亦都系我第一次去日本啦。 哦， 咁成条 team 咧，我哋有香港人啦，有喺移咗民喺日本嘅香港人啦，亦都有日本人啦。咁所以系大家系因为 budget 有限咧，个个都系身兼多职嘅，同埋同佢哋好合拍。同埋亦都好相信密度啦，而喺个过程入面咧，佢系俾咗好多空间我去自己去发挥啦，亦都冇好多嘅，即系冇去 judge 我啦，定点样咁，所以令到好放心去做呢件事。咁另外好令我深刻嘅原因系，因为我听到 demo 其实已经好中意首歌啦。咁拍完 MV 之后，我冇谂过自己系竟然会仲中意首歌多咗，即系我本身已经觉得我已经系 100% 中意首歌噶啦，估唔到原来仲有110咁样嘅， 系 即系本身已经俾紧满分。咁、那个原因系因为同麦道拍完啦，佢嘅过程咧其实系不断将我同男主角咧系去经历呢一个嘅歌词入边嘅嗰啲嘅画面同埋嗰啲情节啦，咁、可能系。呢度是甜蜜的，跟住下一个是嗌交的，跟住之后咧就是分开的，咁样即系成个爱情故事行一次，咁所以是睇都几深刻噶，即系令到我去经历两日内去快速经历呢一个恋爱同埋分开同埋再自己再释怀咁样嘅一件事。 佢贴到嗰个栏杆一起嗰下咧，直头有一种秒速五厘米嗰种感觉。哇！个人都即刻， 咦？你都有啲故事喎？呢位兄台， 我都系睇啲故仔睇得多， 人哋朋友系嘛？ 但系同男主角去要做呢一个嘅角色，会唔会即系多多少少可能语言上大家难啲去溝通到， 好難， 係啊，好難。日文你 因為你講唔到啲 sweet 嘢嘛，你想 sweet 嗰下都係諗住入戲啲講啲 sweet 嘢，你都 廣東話、國語或者英文，你都仲可以有少少日文就即係。 佢就有限度嘅英文啦，咁所有嘢都會要經一經啊翻譯咁樣，咁所以就基本上我哋都係用身體語言交流會快好多嘅，咁行程都緊密嘅，咁所以。交代完呢个情节系咩嘢嘅故事啦，同埋系咩心情，咁就已经系 action 嚟噶啦，所以系冇咩过多嘅交流，亦都系冇办法交流嘅。咁所以好开心出到嚟嘅画面都做到嗰个效果，所以系 有冇边一场戏咧？叫做你自己系有嗰种哇，真系好入晒嘅嗰 好入就系嗰、那个。集开咯，其实嗰场咧，导演咧就讲系分手嘅场口嚟嘅，即系嗰个系最后一次见面啦，即系个女仔知道自己要离开啦，咁啊同男仔讲希望佢好好照顾自己啦，咁虽然冇讲出口嘅分手，但系佢知道自己要离开，咁所以咧就系一转身，即系先同男仔微笑讲 goodbye 啊 ，take care， 跟住一转身，跟住个女仔就开始喊，一路默默流泪，然后行走咁样咯，跟住再回头望佢笑一笑，跟住然后再行走咁样， 系 咁样咯。 系，所以你自己都有真系好似喺个角色里边，哇，真系有种好唔舍得嗰种状态。 我好感受到呢一个安排啊，即系佢设计嘅呢个情节， 咪好似有好多点样讲咧？一种好似一个仪式嗰啲，即系好多时候唔同人经历嘅时候，要经历一啲咁样 moment 嘅时候，就好似有机会去 act 佢，然之后就哦，一个正正式式向过去说拜拜嘅一种仪式咁样嘅感觉咯，好似 有少少系。 系，同埋最紧要最尾系咩？那个 MV 个 shot 系万里无云，影住嗰个。 唔係我都係係啦，我都係睇完個 MV 我就 就有 個 inspiration 啦，係 啊，奔向萬里無雲嘅晴天啊，係 啦，又有美好嘅人生喺度等緊你啦，向住夕陽奔跑吧。 點解越兜我越覺得有啲問題咁樣嘅？ 冇啊，冇得開心啲喎，唔係咁個 MV 最尾我感覺到有種希望向前嘅感覺啊嘛，所以我咪用翻萬里無雲喺裏邊啦。 多謝你啊， 係啊，好好哇，呢個 rap 好好啊。系啦，咁所以聽到呢一首歌，知道即係對 Carrie 講一首佢自己好鍾意、好鍾意嘅歌，再加埋個 MV 嘅時候，仲、可以 100% 更多嘅時候，大家都可以聽完成個嘅過程，然後就再 dip 下個 MV 裏面一啲細微嘅地方啦，可以。 嗯， 係啦，咁呢一首回憶半分鐘之後，咁今年嚟緊會唔會都有一啲 plan 已經定咗，有得預告下呢？ 預告應該係三月底會出，出一個 EP 啦，咁就記錄翻上年嘅歌啦、嘅故事啦，同埋亦都算係一個總結啦。咁三月底之後咧，就會開始派今年嘅新歌啦。 即係話俾你聽，三月前就諗下一句啦，我哋要。 咩啊？你有 系啊系啊，有新嘅谂法， 睇会唔会有惊喜俾你啦？ 系啊，通常都未必会啊。 系啊，虽然下一次都系， 可能步入下一个阶段啊，我哋都 系啊系啊，我哋都有新嘅 chapter 啦，就咩都唔送咁样。 OK OK， 几好啊咁。 要求你送翻俾我哋， 我攞翻屋企个卷俾你， 回礼咁样。 好啦，咁啊，今日多谢阿 Carrie 同我介绍，先回忆半分钟啊，谢谢你啦， 多谢大家。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憾？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取替？ 听闻呢一首系上年阿 Cloud 推出有份参与作曲部分嘅派台歌，今日叫做放下放不下，听日五点再见。